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波波棒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我是枫林火山乐团吉他手大飞。对我来说，读书算是能给我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做事的方式。我个人偏爱一些中国传统哲学，比如说老子、庄子，他们的文字吧，可能几个字儿，但是讲的深度含义会特别多。可能看某句话讲什么意思，觉得哎，人生不就这样吗？身边的朋友经历的事儿，包括自己经历的事儿，不也是这样吗？就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。接下来为大家诵读莎士比亚的《皆大欢喜》。全世界是一个舞台，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演员，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，当然他们也都是从上场开始。人这一生扮演着好几个角色，他的表演可以分为7个时期。首先是婴孩，他们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，接下来就是背着书包满脸红彤彤的学童，他们像蜗牛一样拖着慢腾腾的步伐，极不情愿地呜咽着走向学堂，接下来就是情人，他们像炉灶一样的喘息着，用十分悲哀的情绪写了一首悲哀的诗，拥着自己恋人的眉毛，接下来就是一个军人，他们满嘴吐着听不懂的誓言，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，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，动不动就跟别人打架，他们在炮口上寻找着泡沫一样的荣名。然后就是法官，圆圆胖胖的肚子里塞满了烟机，有凛然的眼光，整洁的胡须，满嘴的格言和老生常谈。看，他就这样扮演了自己的一生，到了第6个阶段，就变成了精瘦的、踏着拖鞋的笼中老叟。他的鼻子上架着眼镜，他的腰边别着钱袋，年轻时攒下的长袜筒套在那干瘪的小腿上，显得是那么宽大。他那朗朗的男人一样的声音，也变成了孩子一样的尖叫声。对，孩子一样的尖叫声，就像风笛，就像哨子，终结这段历史，终结这段复杂的、多事的历史的最后时期，就又回到了孩童时代，忘掉了一切，没有了牙齿，没有了眼睛，没有了味觉，没有了一切，是，没有了牙齿，没有了眼睛，没有了味觉，没有了一切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未来3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，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下午和双休日本市有4到5级的偏北风，阵风7级左右，风力日变化明显，白天风大，夜间风力相对较小，大气干燥。